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陣時同大家見面，原本今天我就會去書展度簽書嘅。原本有個廣告咧，就係話本書點點點點點啦，即係我幾時喺呢個書展入邊會同大家見面，或者即係有個發布會啦。咁而家呢啲全部取消曬，個原因好簡單啦，因為書展已經係延期啦。OK， 武漢肺炎佢第三波嘅爆發，其實大家都好驚嘅。呢幾日係絕對睇到咧，各位市民個警惕係絕對係高咗好多。咁依家啊搭車，如果唔好講啊搭車添啊，咁如果你路上面揸車唔戴口罩，都會俾人哋影你相啊！你喺架車裡面冇戴口罩添啊！ 咁大鑊 啊！係啊， 好啊，嗱咁就即係所以喺度賣下廣告啦。就呢本書咧，就啱啱喺大概禮拜一嗰度咧就印好噶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咧走出上嚟普羅去訂購呢本書嘅啊。咁你一上嚟其實就可以即刻攞買到本書噶啦。咁就由於咧個書展延期啦，咁所以而家大家去買嘅呢本書嗰個途徑咧只有兩個，一係就上普羅，一係你就喺普羅嗰個網頁度訂購，係嘛？ 係啊。 咁我哋就係希望大家啊，無論係呢個節目嘅聽眾或者係我嘅支持者咧，都希望盡快啊多多支持啊。 好啊， okay？ 真 係。咁啊，阿Julian啊， 係啊， 你呢幾日有冇去過超級市場？ 有啊！哇，講起超級市場，台長你真係講得非常應景嘅，因為有見到開始有人盲搶啊，盲搶米啦，盲搶糧油啦，依家連意粉咧都係真係可以買兩盒， 限量定購嘛。 係啊，真係簡直係呢一個。點講啊？即係有好多人都會講話啊，唔好盲搶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諗真係講唔喐嘅呢一個現象，就真係一個羊群心理啊，真係非常之緊要。咁啊，真係大家依家就會去街市買餸，之後就翻屋企煮飯啦。雖然冇咗一個晚市啊，但係話去街市就係變咗一個新嘅高危地方咯。 咁你啲人？即係佢要做啲嘢，一定要出街，一定會碰到人噶嘛。 係啊。 嗱，我自己就今日有親身經驗嘅。咁咧就我為咗買少少嘢啦，好少嘢，咁我就喺超市嗰度。咁前後搞咗我成個鐘。 哇！排隊排咗咁多。 排隊排成個鐘，我見到啲人喺前面咧就即係見到啲米又即係搶啦，尤其是啲師奶啦咁樣嚇。咁最緊要一樣嘢，我聽到咩咧？就同今晚呢個題目有關嘅，就兩個前喺我前邊嘅師奶加老人家咧，其中一個話題係咩咧？討論係咪打緊仗 ？OK， 嚇遠性戰爭咯，呢、這個 soft war 你係絕對可以咁樣去界定嘅，因為都講翻啦，大國之間會有一個全面戰爭的可能性真係好低，那除非係真係會有一個好 critical point， 就講緊就話，如果呢兩個國家打完仗之後，就可以喺某方面嘅利益啊攞到個絕對嘅霸權嘅話，嗱咁樣呢一個咧，又係咁呢一個為咗霸權而爭奪嘅戰爭咧，就會有可能好有可能打，但係就話嗱，依家只不過係局勢升緊級， 係啦，咁有兩個。即係解釋嘅嗱，佢就唔係真係好似我哋咁而家講到話啊，真係打仗啦。佢話佢感覺上好似打仗咁樣。咁我感覺上好似打仗個原因喺邊度咧？就因為嗰個第三波啦。係 啦。 咁呢個第三波點嚟嘅咧？而家你睇落去就好簡單嘅事情，就係因為你冇封咗個邊境，嗰啲即係感染嘅個案物不斷透過不同嘅一啲渠道就即係落咗嚟香港咯。咁你好明顯嘅就係我講過好多次啦，其實而家中國嗰個防疫嗰個情況，大家係基本上係完全冇一個好準確嘅資訊，可能係好勁嘅，但係你又睇到有啲人咧就啊湧喺嗰個深圳灣度湧翻上去啊嘛，佢就話覺得即係香港可能嚴重過，但係如果你睇而家呢個情況咧，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 因為嗰個邊境嗰個檢疫出咗問題，所以呢個案就流咗落嚟香港。而初頭冇警覺，大家冇啊，以為純粹戴口罩之後就冇事。有啲人就戴到烏里麻茶啦，跟住我見到好多嘅就係、是尤其是個天氣咁熱咧，就除咗落嚟嘅。有啲人戴到下巴啫。OK， 係 㗎。 咁而家嗰個情況咧，就而家睇喺出邊啊，譬如話六點鐘之後。基本上是死事嚟嘅，因為頭先我落個街行，隔離咧即係全部，佢而家食肆唔係話六點鐘之後咧就做堂食，基本上好大家基本上冇生意，所以好多都唔做噶啦。 係啊，同埋就我本身即係四五點呢個時間咧，本身對於食肆嚟講都唔係一個旺市，咁好多食肆更加係呢段時間係休市嘅添，平時、嗯、即係變咗依家食肆係得翻五市可以做喎。 係啊，係啊。咁啊，發完牢騷之後咧，今日個主題係咩咧？今日主題好簡單啫，但係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主要三件事，第一樣嘢就係嗰個感染嘅人數啦。咁依家講緊就係大概係十零個 case 啦，但係晚上咧又確認咗有大概廿零個 case， 而且有一個老人家就即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咧而今日病逝嘅。OK， 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當然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初選嗰個正式公佈結果啦。咁、只係有一啲小嘅調整，同我哋大即係喺上前幾日已經公佈咗個出嚟嗰個咧，就冇乜大嘅分別。咁我哋睇睇今日夠唔夠時間你講啦。第三個係咩咧？最緊要啦，就係、是、今日。呢、這個早上咧就係、是、美國嗰邊咧，呢、這個特朗普嘅總統咧，佢正式簽署咗嗰個香港嘅自治法案啦。 係啊，佢呢個自治法案佢寫到明叫 Hong Kong Normalisation Act， 即係話香港正常化法案。 嗯， 係啦、啊，即係話將香港打回原形咁解咯。 咁根本原本就唔係咁樣噶嘛，原本就係只不過普通嘅城市嚟嘅啫嘛嚇。咁因為得到美國嘅恩賜啊嘛 ，special status 就所以有一個特殊嘅地位。咁大家睇到後面呢個標題咧，就係 CNN 嘅標題咧，就係 US Allies Stand Up to China。咁大家就以為我就跟住依書直說，就講翻呢條標題咧，就係入邊講咩講咩。咁我話俾你唔係。其實個真正嗰個情況就唔係 US， 唔係美國嘅 ally stand up to China。OK， 咁我跟住會講，即係嗰個具體嘅意思點解？因為其實呢幾日咧有個別嘅新聞咧，喺香港嘅讀者係解讀佢錯誤嘅，係解讀錯咗嘅。咁、但係咧，我就同而家坊間個主流嘅睇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今日咧就主要係話啦，咁而家就特朗普卒之簽咗嗰、那個香港嘅正常化嘅法案啦。咁就好多嘅相關嘅官員咧，或者人士咧，都會被制裁啦。咁我哋第一樣嘢要問就係呢個制裁幾時真係會做出嚟，有幾快，同埋嗰個幅度有幾闊，係咪 啊？ 但係咧，以我睇近排嘅新聞咧，我覺得真正有危險嘅地方，即係真正係 immediate danger， 就係會出現危險嘅地方咧，反而唔係未必喺呢度。咁其中一個問題咧，應該阿 Julian 都會講少少咧，因為佢熟悉即係比較即係同中環嗰啲嘅呢啲 expatriate 外籍嘅財經嘅人士咧，有少少溝通，少少啫，我唔話好多啊。 佢哋好多都走㗎啦。 係啊，唔係話你夜晚去蘭桂坊所以知道，其實你平時咧可能有少少即係同佢哋傾下偈咁樣。 傾下偈咁樣。 咁涉及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就係、是、嗰、那個聯繫匯率。即係會有一個乜嘢嘅狀況啦嚇，譬如會即一排去傳話譬如美國會 攻擊呢個聯繫匯率， 係啦，會削弱佢呢、這個嗰、那個最具體講係削弱嗰個聯繫匯率。咁但係咧呢幾日褪咗態啦，咁嗰個消息係 Bloomberg 嗰邊出嘅，咁我哋就講一講點解會咁樣。咁但係今日咧，即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係咩咧？就係、是、咧前打上個禮拜度咧，美國嘅國務卿啊，佢就講咗咧。佢係唔承認美國係唔承認中國嗰個九段線。 係啊，呢、這、一個真係，如果係講話地緣政治學同埋外交界嚟講咧，都係一個大新聞嚟嘅。因為咁樣嘅話，美國就係真係好正式咁樣 legitimize 咗各個國家佢哋喺南海問題啊，即係南海嗰個領土嗰個主張，尤其是係東南亞亞細亞嘅國家啦。咁佢都係，至於佢講話唔承認呢個九段線咧，咁佢呢個係絕對係 delegitimize 咗。整個中國佢哋對南海 嗰個領海主張嗰個 claim 嘅。咁所以嗱，當美國唔再承認呢個九段線嘅話，佢就可以即係喺個南海呢個領域裡面視為係一個公海範圍。咁第日如果喺南海上面有啲乜嘢嘅新嘅動作，即係講話係任何國家嚇，講話如果有軍演啦。有再填海啦，又或者做啲咩石油平台嘅話咧，咁就即刻成為一個國際爭端事務啦，係啦，就唔係一個地區嘅啊國家同國家之間佢哋領土爭端嘅事務啦。 嗱，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哋一路都好希望撥一啲時段出嚟講一啲所謂地緣政治嘅概念啦。咁尤其是呢個九段線這個呢個咧，就即係好值得講嘅嚇，因為佢後邊都好多嘅。歷史嘅趣味性嘅資料，咁但係未講呢之前咧，大家要睇睇後邊呢幅相啦。咁呢幅相咧就係呢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啊，佢就喺琴即係大概13個鐘頭之前咧就鋪咗上網嘅，係 嘛？ 咁你睇到咩 ？Winnie the Pooh 係啊 ，Winnie the Pooh 係嘛？係 啊。 咁都即係如果大家熟悉時事嘅話咧，其實都知道咧呢幅相唔係話純粹咧佢要講俾大家聽，佢即係屋企嗰只。寵物狗咧幾咁開心，咁咧就呢只狗咧叫 Mercer 啦。咁下邊嗰幅圖咧，就如果你睇到即係冇 cut 曬嘅話咧，其實就係維尼小熊嚟嘅。係 啦。 咁喺呢個時候會整一張咁嘅相，咁呢個肯定唔係純粹話即係佢要講俾大家聽我屋企係點樣開心法，佢係要做一個政治嘅宣示，而係俾一個。稍微有少少幽默感嘅一個宣示， 係一個姿態啦。 係啊，咁呢件即係呢個典故點嚟咧？就因為咧，就 N 年前咧，就奧巴馬同埋習近平佢哋去即係共同去開一個會議嘅時候咧，就大家其實好 casual 嘅，就喺度行。咁行下咧，有啲人咧就覺得兩個人就好得意喎， 就好似跳跳虎同埋一個小熊維尼喺度行。 唔係，咁邊個跳跳虎？邊個小熊維尼先？ 咁當然小熊維尼，大家都知道係習近平啦。咁呢個跳跳虎就係奧巴馬啦。 奧巴馬。咁於是乎咧，呢個咁嘅笑話咧，就喺中國入邊就流傳啦。咁其實對習近平嚟講，唔係一個所謂個人嘅 insult 嚇，佢純粹係一個大家覺得好開心啫。咁但係即使係咁咧，都。即係這個國家領導人都覺得，咁對我嚟講咧，就個形象唔係太好啦。於是乎咧就 ban 咗呢個維熊小尼嘅，無論係名字啦，或者佢嘅形象啦。咁呢件事咧，到最近咧，即係到近年咧，其實都傳翻去美國嗰度嘅。咁所以咧，蓬佩奧咧就攞咗呢樣嘢咧，就做一個戲藥，係咪啊？咁但係佢冇講嘅，佢純粹擺咗上一度嘅啫。好啦，嗱呢個點解會攞出嚟做一個例子咧？咁大家知道啦。就喺當呢、這個美國嘅喺上個禮拜咧，佢哋正式喺財政部嗰度公布咗佢哋會懲處一啲新疆嘅官員啦。其中一個就是陳全國啦。咁跟住咧就中國就話我哋有反制措施。咁結果個反制措施咧就又係對等地唔准呢、這個 四個 美國嘅國會議員啦，包括同埋官員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Ted Cruz 啊。咁另外一個就Marco Rubio 啦。咁對於呢兩個嘅參議員嚟講咧，呢件係一個笑話嚟嘅。笑話 在佢哋在華資產，咁邊個會喺在華資產？可能Biden 就有。 係啊， 係啊 ，Biden 可能有，但係 Rubio 其實應該講話係，即係唔好講話係中國官員啦，係香港官員喺美國有資產就爭。 梗係有啦。你知唔知最近咧？譬如有兩個嘅 波叔咧。 特區政府的高層人士，一個就是譚耀宗，不是特區政府，應該不是這樣說，譚耀宗，這個是另外，就是這個是，其實就是這些土共，另外一個就是楊潤雄，咁就俾澳洲嗰邊點咗名嘅， 俾澳洲傳媒點名話佢哋嘅子女都係澳洲人，攞咗澳洲籍。係攞埋澳洲護照嘅，係啦。咁其實啊，喺任何一個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 scandal 嚟。唯獨是喺香港，哦，佢仲會譚生仲會企出嚟話，哦，我啲仔女，我送啲仔女出國，唔係代表我唔愛國。 係啊， 係啊。咁葉劉淑儀佢姐都係啦。2002年嚇開始草擬一個國家安全法法案嗰陣時，係啦，到2003年咁佢個女就送咗個女去美國讀書。咁你送個女去美國讀書之前要考 SAT 所有嘢，哦，係突然之間話要去送嘅，其實都係咪又係籌備呢個國家安全法嘅時候已經籌謀， 後路， 係啦，已經為個女籌謀後路，所以就話佢自己身為保安局局長，已經係以行動去表示咗佢唔信任呢個國家安全法。我之後就翻嚟叫大家啊，翻嚟香港啦，啊叫大家啊，你信啦、啊，你信呢個國家安全法對大家冇害啦、啊。不過我個女就係美國落地生根咯。 嗱、啊，我要更正少少，頭先佢講緊應該就係23条嚟嘅，係 啦， 個事情。好 ，anyway 咁樣啦， 都係抗傷國家安全 啦、 啊 yeah. 好啦，嗱咁就佢而家呢個情況咧，其實大家如果睇下長遠嚟講咧。就係、是、不對稱嘅，不對稱嘅在於咩咧？就係、是美國嘅人咧，無論佢係高層也好，低層也好，其實佢對國家好有信心嘅，佢又唔會隨便話啊，我要即係一定有啲人民幣傍身啊，或者甚至我一定有黃金啊，咁亦都唔 代人民幣，點解會代人民幣咧？其實真係一件係非常之淘寶啊，用嚟 係啊嗱，除非佢係華裔啦，或者新即係喺中國去嘅新移民啦，否則對美國嘅即係主流嘅呢、那個社會嚟講咧， 點解要人民幣？ 我用美金咪用美金咯嚇，我用咩有咁啊？我去讀書咁，我咪喺翻美國咯，最多咪去下歐洲或者去即係喺英國啦。 就算要洗黑錢嘅話，我都去關島去。美屬薩摩亞 係啊，啊嗰啲地方， 死啦！唔好講呢啲嘢，真係唔知道有幾多人放咗啲錢喺嗰度。而家 唔係應該我哋講少少 係啊，真係薩摩亞、關島呢啲地方咧，即係美國自己本身已經有避稅天堂咧，即係佢根本就係唔需要即係攞個香港去做避稅添。 咁、你調翻轉咧，就係譬如你喺中國，如果你話喂。我即係幫你手去攞啲美金翻嚟嚇換就得噶啦，咁好多人制嘅。 啊， 咁咪譬如話，攞綠卡啦，咁啊啲人撲到去咁啊，即係所以你睇到係上個情況係唔對稱啊嘛。甚至你譬如話中國嘅本身嘅高級幹部，佢哋都會盡可能係送佢哋嘅親屬、直系親屬出去外國，無論邊度好。美國也好，英國也好，瑞士也好，歐洲也好，甚至如果是 澳洲啦， 冇計嘅，嚇、啊，你落嚟 來香港 咯，來香港咯，即係件事係咁樣嘅。 不過我諗咧，呢排咧有好多之前使咁多錢喺香港攞呢個專才啊嘅大陸朋友啦， 而家都翻去啊， 唔係依家佢哋真係抌曬心口啊、又喺度買樓，使幾百萬，然之後到頭嚟嚇，連本特區護照嚇、都已經被美國廢除咗佢個特殊待遇。咁其實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有好多方面咧，都係值得講嘅。 好嗱，咁我哋即係有兩個話題啦。其一就係呢個南海嗰邊將會發生咩事啦。係 啊、 就是， 因為南海係我哋即係我哋淺水灣對出就已經係 啦。第二個就係今日即係公布呢個制裁佢具體個影響喺邊度咧？咁我哋第二節同埋第三節都翻嚟同大家講。